据南州县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州县的实现国民主权清算击毙大田运动本部21号在大田市政府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当局撤销美国萨德部署。